何峰眉间朝上挑动了一下，突然俯身过来，两手撑着他的衣把，鼻尖差点撞上他的脸。谢池及时往后躲去，背贴着轮椅，被他吓得心头一震。何峰笑着看他，妖异的火光在他深邃的眼眸里闪着亮晶晶的光点。谢池已然听不到周围的哄闹声了，只听见近在咫尺的这个声音，低沉而柔软。 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 谢池躲开他的目光，猛地一拉转把，轮椅往后倒走，却在下一秒被何峰拉了回来。 逃什么？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 我要回去了。 我让你回去了吗？ 何峰又将轮椅拉近些，谢池感受得到他温热的鼻息，侧过脸去放弃挣扎。何峰看着他一脸生无可恋，将轮椅转了过来，朝众人喊： 你们继续玩。 谢池被他推着离开，迎风而去，听到周围人的污言碎语： 还慢点，别闪着腰啊，少当家的。 这年轻力壮的，你儿子就给大当家的睡出个大孙子来。 三爷温柔点，人家伤着呢，别撞坏了。 谢池略感尴尬，正何峰将自己推进房间，他倒是不担心何峰会对自己做点什么，毕竟这一身伤痕也不好看呢。轮椅停在床前，屋里一阵怪异的安静。 阿芝， 这一声叫的谢池突然有些慌。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早点睡。 哦。谢池转过头去，却见他已经走远，带上门出去了。何峰坐的轮椅很好用，有了它，谢池出入自由许多。如今他算是公认的少当家屋里人，甭管是男女老少，对他都客客气气的。这个山寨与他从前想象中的山匪窝不太相同，不竟然是些凶神恶煞的悍匪，住着很多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百姓，有些老人妇孺还会种些瓜果蔬菜，养些鸡鸭牛羊。纵使这样，也不能使谢池有所改观。匪就是匪，放过火，杀过人，做过恶，他们所带给别人的伤痛永远无法弥补。谢池正观察着一群鸡，有人叫了他一声，他朝西北方向看过去，便见王大嘴撸着袖子站在田地里，手里握了根又大又长的萝卜。他滑着轮椅过去。婶婶， 吃萝卜不？刚刨的，可新鲜了。 我不吃，谢谢。 晚上和肉一起煮熟给你吃，香得很。 王大嘴笑着将萝卜放进筐里，继续刨，边干活边抬头看谢池。谢池脸上的淤青几乎淡去了，气色也好很多。 难怪少当家喜欢，真是美人胚子，漂亮，比这鲜萝卜还水灵。 深会比喻。这是您的地吗？ 啊，不是，是我小叔子家的，我就来刨几个萝卜，家里俩孩子天天嚷着想吃。 那边种的是什么？ 大葱。 好大。 还有更大的呢。 青阳子路过，过来张望一眼。 大嘴刨萝卜呢？ 是啊。 轮椅用的还习惯吗？ 挺好的。 三哥可费了不少力，腿怎么样了？ 好多了，不过一时还站不起来。 慢慢调养，不着急。 嗯。 这萝卜真漂亮啊。 拿几个去。 我可不会做，等你做好，我去蹭点吃就行。 今晚一定来啊。 好。 你怎么没跟着少当家的？ 三哥吃酒去了，有个镖局送个什么瓶子上来，好像还是个古董。 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？ 还不如送点金条。 这可比金条稀罕多了。 我不懂，只知道金子好。你送他回去吧，太阳上来了，丫头细皮嫩肉的，别给晒伤了，回头少当家的怪罪啊。 不用，我没那么娇贵。 我推着你去别处转转。 我自己来。 哎，慢点，摔了三个得打死我。 谢池虽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常年隐居山野，没什么小姐架子，如今身处贼窝，虽得和风庇护，还是不喜欢使唤人。先前起不来身，总要大嘴把饭菜端到房间里来，现在好转许多，又有轮椅，他渴了饿了便自己出去觅食。天蒙蒙亮，谢池就醒了，自己去厨房吃了点馒头，喝点清粥，便打发过去早饭。刚吃完离开，王大嘴慢悠悠地晃过来，见谢池摇着轮椅从厨房出来，赶紧凑上去。 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是饿了吧？ 婶婶，以后我自己过来吃饭就好了，不用麻烦您跑来跑去的。 那怎么行呢？你这吃了什么？ 馒头和粥。 少当家的特意嘱咐给你炖个鸡汤，你怎么就吃那些去了？ 不用，天天吃荤也腻，喝点清粥舒服。 那晚上再给你炖着。 我真的吃不下了，要不您带回去吧，给您孩子吃。 那哪行啊，我可不敢，这大早上的凉气重，你也不披件衣裳，冻着了我可没法交代呀。 没事儿，我不冷。 你这身子本来就没好，赶紧进屋，